南。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北京音乐最快的有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泛享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这一时段西二环南段蔡胡营桥到官员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受到西二环北段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持续车多的影响，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进城方向，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携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阿琳一舞钟情。第14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风爱你，魂风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第13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 第12位，李健，懂得。 我那亲爱的朋友。 第11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10位，杨千嬅，摇滚之母。 错错错，我的脸永远都在高压奋斗。 第9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8位，谢安琪，人气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与发现，好我的每一天。 第7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6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5位， Robin and Candy， 青春终老。第4位，蔡徐坤 It's You。 第3位，张杰一路之下。第2位，莫文蔚绝。本周冠军曲目邓紫棋倒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日的上午锁定 FM97.4 北京乐广播，接下来2个小时是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呢就是十一假期喽，作为一年当中呢除了春节之外的唯一的长假，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这个假期出游。那我们全球榜呢是由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及马来西亚5地电台联合主办，所以这个小时呢我要带来一些唱到这些地方的歌曲。如果呢你是在这个假期出游的话，不妨听听看喽。首先我们要带出的，我们从北京开始吧，我们带来赵雷的这首《鼓楼》。 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 到的是赵雷的鼓楼。记得差不多一年前去过后海烟袋斜街一带，经常呢会听到这首歌，现在偶尔的在酒吧或者是街边的小店里呢也会传来这首鼓楼。来北京旅游呢，中轴线是很好的线路，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后海，一直到鸟巢、奥林匹克公园，一两天都玩不完。十一期间的北京呢是热热闹闹的啊，街边漂亮的花卉布置装点完毕，迎接来自各地的宾客。而秋天的北京呢也是独具气质的，苏打绿的维瓦尔第计划呢代表秋天的一张呢就是以北京作为对应的城市，而他们也将这张专辑起名为秋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苏打绿的这首故事。 深渊不曾 像桃花的尽头坠，一夜舟一蓑烟，丢了长夜无悔，任江水漂流。 什么纪念那些曲折， 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也窥探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什么，别再故意招惹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我还是撑着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生 活。关于北京这座城市，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留下了喜怒哀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有点小小的伤感，薛之谦的《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通过歌曲浏览我们全球榜的各主办地点，从北京开始，下一站呢到达香港。我们来听十年前让谢安琪几乎赢遍香港各大音乐奖项的这首歌《喜帖街》。 忘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 曾共渡太多传奇，行人专区同游比美，动人花都香气。寒夜跟你，看万条小金鱼亦舞场地，沿途共抱拥，看幸福彩虹。残酷世界里也是场美梦，漫游紧握的手不放松，回肠荡气，刻骨铭心中。期望将闪闪钻石的山头回赠我爱侣美丽如天后，在停车一刻都不要走，长流独有车上里一个宇宙。手指比不起钻石戒指，最后你讲一次，若人望高处时候，总要自私。平民的天堂如地狱里的日记，无人的足球场观众席如幽谷诡秘，外座等你，眼泪连涌出都没有权利。沿途共抱拥，看幸福彩虹。残酷世界里也是场美梦，漫游紧握的手不放松，回肠荡气，刻骨铭心中。期望将闪闪钻石的心头回赠我爱侣美丽如天后，在停车一刻都不要走，长流独有车厢里一个宇宙。 很多歌呢唱到香港的地名，也有很多歌从地名升华到情感的抒发，比如呢从街道变迁引申到人生生活改变的喜帖街，还有刚刚的这首从公主太子等等街名的这个转到了一个现实的童话故事。有一些地名呢被写进歌里引申出其他的含义，听过之后呢也会让人觉得这些地名的有趣，比如梁静茹的暖暖，还有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去香港坐港岛线到铜锣湾天后庙，你会发现有一个站名叫做天后，而黄伟文呢则根据这个地名为 Twins 写出了最好希望的一首歌，下一站天后。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播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语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为了营造喜迎国庆的热烈气氛，前天晚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 B 座主塔楼体上播出了《我爱你中国》主题灯光秀。灯光秀通过楼体外立面上安装的40多万颗 LED 灯，展示出《我爱你中国》的巨型汉字和冉冉升起的五星，表达了中华儿女真挚的爱国情怀，祝福伟大祖国蒸蒸日上。首届全国健身气功八段锦交流比赛大会近日在房山区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200多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参与其中。大会期间举办了健身气功八段锦集体赛和个人赛，并且特邀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开展讲座，精讲健身气功八段锦功法的原理和动作要领。2018中关村创新创业季将于10月9号到15号举办，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中关村大街、中关村制造大街、东深科技园等地点同步开展32场特色活动。此外呢，双创季还安排了系列大众体验活动，如体验创业食堂、创业书吧、参观创业博物馆等。其中由 3W 集团主办的创时代创业季金秋音乐节将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辰星音乐厅，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音乐节形式吸引周边高校双创人才了解双创、参与双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欢迎大家回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明天呢，就是11长假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好，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呢用歌曲串起我们全球榜五地主办电台的所属地。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四的一首歌，叫《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去上海呢，除了要品尝生煎包、葱油面等等小吃之外呢，是不是也要在人民广场吃一块炸鸡才算是去过上海呢？ 而此时此刻你在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啊，而此时此刻你在 这户外阿拉总归了一米给外哦嘿弄着疯狂啊斗鸡跑的都为一块香蕉米豆啊 chocolate、so sweet 我最欢喜 It's like you and me and he and she then back to me 刚来刚去刚不离去 back it to my people people people people 打他们佛气当张子女小人最欢喜游戏不想来不想去还是我最老去隔壁的阿弟你总归帮我拉着笔讲起来我还是老想你夏亚娜同你也 comrade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 想要想回到老早弄堂里有地虫霞飞路的八十七号霞飞路的八十七号漫长我坐在天井乘凉傻傻偷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何时才能再坐那木马摇这些年少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和保留多少霞飞路的八十七号 No doubt No doubt、yeah. 霞飞路的八十七号 这两年呢，因为网综让嘻哈说唱成为了最热门的音乐风格。而说到嘻哈上一次的兴起，差不多是十多年前，有李小龙、CMCB、隐藏龙门阵，当然还有上海的这一组黑棒组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们唱到上海的霞飞路87号。当年呢，上海不生推出了几组来自上海的歌手，有黑棒，有郭林霞，当然还有胡彦斌。上海的米兜啊，下一站呢我们来到广东。在90年代呢，广东歌坛是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基地之一，而近两年呢，广东歌手偏向于本地发展，比如最近几期我们榜单都推荐了王子健。而说到前些年呢发展很好的广东歌手，要数东山少爷了。下面我们来听2016年发表东山少爷林怡和麦子杰一起推出的麻冲鱼米之乡粤语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水乡梦》。 梦里水响，月影星空，珠江清波荡起烟水万重，放眼千秋万代，今朝污水旧踪，平千顷光路，连通江河溪中，唯美水乡略影清风，牵手东江泛舟碧波中，四季朝响有星月，果园中随响飘，塔影灰楼，湖边倩影匆匆。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东山少爷的一首《水乡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另外一个主办电台阿牛啊、哦，对不起，是马来西亚。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阿牛所带来的《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第十三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十二位李健，懂得。 我那亲爱的朋友。 第十一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清澈的生命在飞。 第十位杨千嬅，摇滚之母。 错错错，要日年日年都在歌呀。 第九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八位谢安琪，人气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 第七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六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五位 Robin and Candy， 青春终老。 多少年的美同为成我这刻不用。 第四位蔡徐坤， It's you。 Feeling like you。 第三位张杰，一路之下。第二位莫文蔚，绝。本周冠军曲目邓紫棋，倒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再次说一次啊，明天就是十一长假了，此时此刻你是否已经是人未动心已远呢？本周的风骚人物呢，我们关注港台地区歌手他们的假日生活。来自于台湾地区的许茹芸呢，特别喜欢北京后海一带，看见很多很多的艺人都喜欢后海。那许茹芸呢，喜欢找个幽静的地方，然后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可以呢让他暂时忘掉繁忙的演艺生活，似乎住在另一个时空之中。好，我们首先来听许茹芸的这首《啤酒咖啡》。 喝了啤酒就喝不下咖啡，选择了清醒才能陶醉，感受太明白，享受不到暧昧，守候到天明就遗忘天黑。 就爱上谁， 来自于许茹芸。接下来的话，我们从后海一带，我们可以搭乘是六号线吧，搭乘六号线，然后呢往东边坐一点点，坐几站地，我们就可以来到下面这首歌所带我们到的地方，淋雨中，我们来到工体北。 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日出一过了工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脸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工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心跳，头别问脸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工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林雨中带来的一首《工体北》。如果在逛工体三里屯一带，林雨中会发现改变很多。歌中三里屯这个酒吧一条街已经不见了，如今北京呢已经成为了华语歌坛的中心，很多歌手和音乐人呢在这里安家立业。除了有古朴的胡同，还有高楼林立的商业中心，传统与现代在一个空间当中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对不起，下面这首歌曲呢，我们唱到了北京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从我此时此刻身处的日坛路，然后我们往东啊、两站，在繁茂的国贸立交桥旁边呢，便能看到银泰中心。孙燕姿以银泰为名，讲述北漂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而此时此刻，孙燕姿在假期生活当中当然是陪着两个孩子。 拥挤车站里，总被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头上的纹，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只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就属于这份眩晕。爱若说不是传奇虚哉，爱若是心中不在，拥抱起来就像这座安静的云台。爱你的温暖在发生的力量，能让我甘心抵抗这爱中绝望。爱已围绕完美的云台，拥挤着真理曾被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走上了弯，还有余温我还在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银泰》啊。下面这首歌呢是作词人陈少琪，他在为梁咏琪创作这首《北京之夏》这首歌当中呢，盘点了他自己和很多人都喜欢来北京逛的时候的一些景点，譬如说紫禁城、八达岭、三里屯、后海等等。 是沙海，金色海。时间和旧爱会离开，一个人沿途自拍，凝固的神态都变成黑白，虔诚的等，微凉的夏天也会有春风，有谁等着我陪我走过这寂寞长城。指尖有梦的相片，只想找个人陪我留恋后海的，醒来之前把昨天留在酒店房间，连熄灯也不孤单，从头给我一朵山盟已无声，三里团满街花灯，总会有个人能为我作证，虔诚的等，微凉的夏天也会有春风，有谁在他身边。 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这首《北京之夏》。当然呢，其实北京最好的季节就是此时此刻，不冷不热，并且香山的红叶渐红，到深秋呢又是另外一种景致。马来西亚的四季温度呢差别不大，很少会有这个下雪的情况。那歌手呢一般都是年底发片，所以光良每次来到北京宣传新专辑呢，对这里的冷空气都印象深刻。当然呢，也是作为歌手的身份能让他四处去走走，看看不同的风土人情。下面我们来听光良带着假期心情的这首歌，叫做《出走》。 日子忙中的过，想掉进个漩涡，我为什么在这里很寂寞，心里有些话该找机会说，一不小心没把握又错过。想太多想不够，只要明白这一刻我要的是什么，很快乐不快乐，决定权早就在我，方向感我还不错，现在就出走。偶尔冒险，偶尔停泊，会有新感受，世界原来没有尽头，好自由。偶尔迷惑，偶尔失落，白日梦这种勇气，还有几个念头下一秒就去做。想太多想不够，只要明白这一刻我要的是什么，很快乐不快乐，决定权早就在我，方向感我还不错，现在就出走。偶尔冒险，偶尔停泊，会有新感受，世界原来没有尽头，好自由。偶尔迷惑，偶尔失落，都当成收获，这是我的旅程，如果你遇见我我一回首。 一首《出走》来自于光良2015年的唱片《那些未完成的》，而下面这位啊，当演员的他大概是在1998年在北京的郊外拍摄《神雕侠侣》，就感受到了北京的春天。当时呢，拍摄场景旁呢有一棵桃花树，他就借着拍戏的空档写了一首歌，叫做《春天花会开》，他就是任贤齐。 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声音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 来自于任贤齐的这首《春天花会开》啊，那稍事广告回来的话，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手或者是艺人他们的假期心情，会包括周杰伦、陶晶莹、黄小琥、陈奕迅，还有林志炫。 我国西北南风险岛西海风，它以566万人民一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

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出自他2016年的专辑《睡前故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其实艺人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啊，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呢，都希望能够有假期生活。有些人呢喜欢宅在家里看电影，有些人喜欢四处走走。而像周董这样非常孝顺，那假期生活常常陪着妈妈，如今呢也是儿女双全啊，一家人欢聚在一起，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好，下面一首歌呢你也会很熟悉，来自于桃子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 2005年专辑的标题曲《走路去纽约》，林秋离呢是用了20分钟写出了这首简短的歌词，以走路去纽约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题，包含了爱情、思念、旅行，最后点题与沉淀。黄小琥呢说，歌手时常的状态就像橡皮筋儿，把自己呢绷得紧紧的，持续太长时间呢就需要放松一下，他往往选择旅行来调节自己的生活。那这也是他保持对事业新鲜感的一种方式。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

身两情，仅有的孤身只影，迎着凄风冷雨看风景，把记忆的酸与甜挤进每一封信件。离愁没有烟，遗留在每咖啡店，明信片没落十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却再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了止，或是每件事纵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从前能相拥，仍然藏着阴影，怎爱去看风景，花半生追赶太傻，不见得开花结果，还剩了我全程念挂你一个，明信片没落十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却再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了知，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能相拥，仍然藏着暗涌，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程能相拥，仍然和你不空，留下了我一个在痛。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却再定义旧日憾事没心了止，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能相拥，仍然藏着阴影，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程能相拥， 歌曲排行榜，这是陈奕迅所带来的一人旅人，对不起，一个旅人。那长假旅行呢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啊。对于常年在外这个工作的歌手而言呢，假期有些人呢就喜欢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那林志炫说呢，自己就是阳光宅男，他放假的时候会精心布置家居环境，营造一种舒适感。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你收听。那稍后北京乐广播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志炫的，叫做没离开过。我们下周六上午的10点钟再会。 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作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番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